我宣布呢场违章摔角到此为止。 简坦白啲嚟讲，你系预备勾等，去到咁样样，我觉得我做一个大型网站嘅意义已经消失咗。我喺度做紧乜嘢？我支持紧啲咩人？咁所以大舊嘅好意，我系一定拒绝噶，因为佢系人力嘅人嚟噶嘛，即系呢一个系，点可以将人网俾人力去 run 咧？ 但系人网系人网，人力系人力噶嘛？点解可以讲到人力系属于人网咧？而家讲到好似 巨浪卷起千对船。 其实如果不搞政治呢，他搞回公司的投资那些应该很电的。 玉敏、 啊、为什么 说的 搞上市的话搞分拆应该赚很多。 你们跟黄杨达有什么深仇，但是你真的杀人死他，不要搞我。 我想问一个我很尊敬的人，玉敏，我想问你一样东西，如果当日社民连分裂的时候，你认为长毛没有好好勒住那些靓，而你跟他反面，为什么今天你可以做同一件事？ 如果黄杨达对你萧生不敬，用你林宇阳嗰个标准，我系要负责去制裁佢嘅。咁呢个真系我就好难接受啊，大佬！佢系我咩人先？ 你话你阿黄毓民指挥唔到佢啊，即系咁样。我指挥唔到阿宇阳，因为阿宇阳虽然系我嘅属下啫，但系佢随时会走噶嘛。但系有啲人咧个指挥能力系仲强嘅，就系、是、教主指挥啲教徒啊嘛，啱唔啱啊？ 如果他有任何證據證明邱生講是共產黨或者收共產黨錢的話，我跟你講，邱生我即時退出江湖。 我曾經話過很多參與，不是所有去推動佔領江環的人都是政棍，我是不會收回這句說話的。打令都未怕，我怕屌你兩句猶如探囊取物，這個就是打令。 有錢就大晒，停了個網台去，是吧？你冇得聽，係嘛？ 我係同情你懷才不遇啊，你知唔知啊？但你唔能夠用你嘅懷才不遇，忽然間轉成狂妄自大，攻擊其他啲人有幾無人？大家話咁樣做嘅人係咪反骨？ 有啲人中意講：哎呀，你又俾人養狗咬春袋啊，成日信人信錯人啊！ 不而的而且確係咬咗嘅。你唔可以否認呢樣係咬咗嘅。 至於之後嘅一啲非轉流場，我喺呢度向人民力量嘅執委會同埋支持者道歉。 阿錦，你講兩句。真嘅， 其實有一個高登巴打，我要鄭重向佢道歉嘅。佢叫飛影平庸之惡。有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唔肯bring up呢樣嘢，因為我自己都衰過呢樣嘢。即係而家我諗我可以講。 在公嚟講，所有啲網迷、蕭若元嘅支持者、人網嘅擁趸，一天都光曬。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向大家鞠躬，唔好搞我。 星期一晚10:30， 網台大典，主持 Kelvin Wine， 夏薩特無名遲啲份 Jackie。 愛幾深怨幾深，笑話去了未再和。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叫 Patrick 咧，佢就叫我话今个星期咧，叫问阿杰斯可唔可以咧讲下澳门高官自杀呢单咁嘅新闻。佢话咧，我就好似咧冇讲过有关澳门嘅新闻啦，好耐都咁啊。除咗佢话佢记得我讲过拉咗何猷伦，哇，我都唔记得咗咯。咁啊，澳门我就唔系好熟噶，大佬。咁啊，唔知点讲噶。真係咁啊！呢個禮拜就發生咗賴敏華嗰單事件啦。咁、啊，當然係非常之出奇啦。咁我諗咁樣睇囉，就係話 其實無論香港同澳門都係㗎喇，依家即係呢啲咁嘅新聞又係你睇完真係唔知點樣去消化。咁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好快演，即時就演出嚟，仲要係由呢個行政長官出嚟就講就話佢係自殺，即係呢個關長。OK，咁啊，但係成個過程就係、是、你好難令人覺得佢係自殺㗎嘛，因為。佢好即係據嗰個報道講，佢就係又割過自己嘅手啦，又割嗰個頸啦，跟住然之後咧就自己 再笠埋膠袋， 再笠埋膠袋啦，咁啊然之後就焗死自己啦，咁所以就有多人就會聯想起佢係咪一個被自殺啦，咁我哋冇得評喎，大佬真係。 唔係同埋佢死嗰個地方係一個公廁嚟㗎嘛。係， 我最初睇嘅時候，我以為佢講海洋公園，原來佢係講澳門一個。叫海洋花園，喺海洋公園個廁所度死。咁但係我覺得最牙烏嘅就係你即刻就已經可以判斷佢係自殺。咁所以喂，這個又係即係冇人可以信服噶嘛。咁所以呢種咁嘅文化，其實種咩文化？因為有一種內地嘅文化咯。咁你仲有就係話即係喂，咁完全係唔需要一個驗屍嘅程序等等好多呢啲咁嘢。咁啊。都係嗰句啦，香港大陸就一路都係喺度大陸化緊，咁啊靠嘅真係自己去守唔守得住囉。咁你話究竟即係其實今個月呢就澳門都兩單㗎啦，之前十月中有一單就係一個廉政嘅人員呢 澳門嗰邊 跳樓嘅、澳門嗰邊。咁啊澳門其實個貪污就相當嚴重嘅，即係你話嗱，因為回歸之後呢我就其實真係少去澳門嘅。咁我都講過就係我唔想去呢個傷心地，因為曾幾何時呢個地方係我一個我好鍾意嘅地方，係咪喺回歸前呢我係經常都喺澳門。咁啊你講緊澳門嘅海關嘅人呢其實嗰種貪污嘅程度呢係非常之犀利嘅。咁啊如果回歸前呢我就好多海關澳門海關嘅朋友嘅。咁但係就好多而家都退咗休啊諸如此類啦。咁回歸之後有冇大變化呢我唔覺得有囉。又會唔會廉潔咗呢我亦都唔會覺得係囉。咁所以就咁究竟呢個咁嘅關長即係呢個女關長同背後會唔會個死其實會唔會有啲背後嘅故仔咁我哋又唔知啦。所以呢就好抱歉阿 Patrick, 咁唔係可以講到好多我嘅睇法俾大家聽，咁只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太去執著啦，都係一單好荒謬嘅新聞啦。咁每個禮拜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好荒謬嘅新聞，你睇完係唔知即係點樣解釋嘅。OK， 即係我都係咁話咯。你譬如講緊今日講過嘅富二代衝關，或者呢啲咁嘅關長嘅自殺，如果你係一個寫劇本嘅人，喂，你寫完出嚟真係會俾人 ban 爆你嘅，即係。我哋讲緊嗰啲犯駁點呢喂如果喺套劇本裏面係會出現唔到嘅一定會駁死你嘅。即係你話哎我而家嗱我寫一個人啊老細啊的啊的啊的老細我嗱呢、這個人自殺呢就係佢先割自己嘅脈跟然之後再割自己條頸跟住自己搵個膠袋笠住自己仲要喺個公廁度死自殺。喂咁你係咪一定會駁鳩到我爆啊係咪先啲唔 make sense 㗎嘛。咁所以就係咁啦。咁返返嚟繼續呢講下呢、這個呢其實就係講緊頭先嗰個呢都同頭先嗰個嘅我哋講緊一路一帶行出去其中一個好大嘅障礙就係意識形態。咁呢單嘢呢其實呢就係講緊都幾能夠反映到呢個問題嘅。咁呢單呢就係、是、呢都係舊舊地聞㗎啦唔係新聞嚟㗎啦就係、是、呢個孔子和平獎啊。OK， 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就知道啦已經呢眨下眼就去到唔知第幾屆呢第六屆㗎啦。第六屆咁頒咗俾一個人呢就叫穆加比。咁穆加比係邊個呢佢就係津巴布韋嘅總統。咁其實佢同香港呢就好有淵源嘅。又考下的你記唔記得佢同香港有咩淵源呢 佢老婆定個女喺呢邊犯過事。 係 我記得呢單嘢。 你記得呢啲嘢已經好叻㗎喇。真係好少人會記得。2009年呢佢個女呢就喺度住嘅。而家係 咪就唔知啦。咁、據稱佢住大埔嘅，跟住仲有咧，曾經有人話佢喺香港大學度讀，咁、香港咁港大咧就出嚟否認過，咁後屘最終咧就確定咗，原來佢係城大，佢就喺城大度讀書嘅。咁呢個黑妹咧就據稱咧就係、一個天生購物狂嚟嘅，咁佢曾經最高紀錄咧就揸住75,000磅喺呢個英喺呢個巴黎咧，75,000英磅啊，喺巴黎咧一夜咧一日裏邊咧就可以掃曬佢啦。买衫、买裤、买嘢，买咗75,000磅， 好少 啫，你谂下接近100萬、啊， 好少啫。 OK， 唔系你同我你调应该调翻转噶。假如俾你喺广州 ，OK， 诶、或者喺东莞，你揸住75,000磅一日扫， 系咁啊吓。 你知巴黎 你喺巴黎或者英喺伦敦，你买套譬如我哋买套西装啦、啊， 千零磅 吓， 千零二千磅， 千零二千磅唔着得噶。嗱、啊，我真系买过嘅。 哦、oh, okay. ，OK， 我係好多年前喺倫敦買喺呢個喺 Harrods 入邊買㗎。 哦、 oh, ，我真係試過 Harrods 入邊買。 咁我6000幾咯。 咁又冇咁誇張，6000幾我真係唔捨得買。 哦、oh. ， 我試過買過一套西裝3200磅， 犀利，佩服。 咁但係同穆家比個女比就冇得比 啦。 咁就。咁咧就2009年嘅咩佢犯嗰啲唔係佢犯事嘅， 唔係佢， 其實就係咧佢嗰啲保鏢，咁咧就喺大埔第一單喺尖沙咀嘅我記得，第二單咧就喺佢大埔嘅屋企，就有都係一啲同記者有關，有啲記者就採訪佢，包括就係啲英國嘅記者同美國記者嘅。咁你知道啦，佢總統個女啊嘛，咁啊梗係由朝到晚有保鏢。事后啦，咁啲保镖就打嗰啲记者，打嗰啲记者咧，后屘就报差馆，报个差馆咧，仲记唔记得啊？就系、是、用呢个外交豁免权咧，系唔起诉嗰啲保镖啊嘛。咁记仲记咩？当年嘅律政司系边个啊？何其龙啊嘛，啊唔系边个？唔系王其龙啊？咪睇下突然间，王其龙啊死！ 我 check 先，我唔记得，哇！我突然间记唔到佢咩？啊，记得啊，嗱佢咁啊，佢就话佢就解释好得意噶嘛，佢系话呢个第一佢有外交豁免权啦，第二我仲记得佢讲嗰个好荒谬咧，就系话咩？喂，佢系呢个自然反应嚟噶嘛？即系佢如果作为保镖啊，即系佢嗰个解释就系、是、佢作为保镖唔打人。咁就唔係保鏢啦。咁如果佢個主子受到侵犯，咁佢打人其實係個自然反應嚟嘅，類似幾都係咁。所以咧，最後就唔起訴佢。咁唔起訴佢背後嘅原因，當然係政治嘅原因啦。因為津巴布韋同中國係一個長期一個好友好嘅國家嚟㗎嘛。 係啦， 亦都係團結亞非拉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團結對象啦。咁所以今次咧。嗰、那個第六屆嘅孔子和平獎咧，就俾咗呢位啊穆加比。咁俾咗穆加比有咩問題咧？首先，大佬就令到全世界譁然啦，特別外國嘅傳媒就覺得，喂，你真係有冇搞錯，大佬？咁仲有穆加比嘅當地嗰啲反對派都係咁話啦，就係、是、喂，大佬呢、這個。点啊？叫咩名啊？ 黄仁龙， 黄仁龙，唉，讲错咗啊！对唔住啊，黄仁龙啊，咁啊，冇办法啦，你攞台我哋又唔会记得你噶啦。咁啊，讲翻穆加比啦，咁啊就系、是，喂，大佬佢一个政治狂人嚟噶嘛，佢今年91岁，做咗20-30年总统，做极都连任嘅，然之后咧，喂，嗰度宪制完全系控制唔到佢，跟住佢喺穆，喂，佢喺津巴布韦所有你谂得出嘅嘢佢都做过晒噶啦，种族屠杀啦，跟住仲有学。鎮壓學生啦，咩都做過曬，咁咩嘢可以令到佢攞到呢個和平獎咧？大佬諗啊，咁啊孔子和平獎， 佢現代史上咧在位唔知30幾年啦，在位30幾年咧。最犀利嘅通貨膨脹， 係啊，佢、搞爛曬成個經濟啊嘛，咁然之後咧，每次搞到個經濟冧曬咧，其實就嚟到中國咧，就揾中國幫手噶嘛。咁咧，嗱，今次咧，佢攞咗和平獎啦，咁啊，呢個孔子和平獎咧就咁講嘅，佢話穆加比咧就構建咗呢個津巴布韋嘅政治經濟秩序，造福咗津巴布韋人民，並支持泛非主義同埋非洲獨立運動。咁啊，當擔任呢個非洲聯盟主席之後咧。 呢就積極推動咗呢個非洲和平事業。OK， 咁呢就呢、這個呢就幾樣嘢啦，我諗第一即係夾硬砌啲嘢出嚟啦，譬如你講緊非洲獨立運動咁樣，喂講真啦，個非洲嘅獨立運動其實係製造好多亂子出嚟㗎嘛，呢、這個喺呢幾十年喺戰喺二戰之後啊，嗰、那個籍即係非洲好多國家脫籍，脫咗籍之後跟住好多內戰啊等等或者出現就係、是、就算冇內戰就出產咗好多政治狂人或者獨裁者，咁其實就穆加比就其中一個啦，所以點樣可以叫做一個即係點解可以頒個和平獎俾佢呢？咁呢件事呢其實就鬧到即係變咗一個鬧劇咁樣啦。咁呢嗱呢個和平獎大家如果心水清仲記得呢，其實幾時誕生呢，大約都係六年前嘅啫，咁就去翻2010年嗰年啦，咁啊嗰年咧就諾貝爾就頒咗個和平獎就俾劉曉波啦，咁然後跟住咧中國呢邊咧，我哋仲記得我哋都講過呢單嘢，咁啊跟住就整咗個孔子和平獎出嚟嘛，咁我哋後屘就話應該整埋個孔子運動會啊，咁啊跟住孔子運動會冇出到，咁啊跟住就繼續孔子和平獎，咁呢六年頒過俾啲咩人咧？第一屆大家記得就係連戰啦，第二屆咧就係呢、這個。普京喎，咁啊，跟住第三屆咧就係、是、當時嘅應該係咪安南係聯合國秘書長，係啦，冇錯，頒過俾安南啦，跟住仲有第三屆咧就頒兩個人嘅，就安南同埋咧就係、是。水稻啊嘅支付啊，雜交水稻支付袁隆平，咁啊雜交水稻支付咧就其實而家咧就已經係變咗過街老鼠啦，因為佢嗰啲所謂嘅雜交水稻咧，全部都唔食得落口嘅嗰啲米，咁啊所以又係一個笑話啦。然之後去到第四屆咧，就有一個人叫釋一成，大家都唔識佢啦，咁佢係咩咧？好簡單，姓釋嘅大家知道啦。唉，总之就高手啦， 高手啦， 娶老婆就系搞女人噶啦，都系嗰啲嚟噶啦。咁啊，就中国佛教协会嘅会长嚟嘅。OK， 咁啊，第五届咧就系卡斯特罗，咁啊，即系古巴狂人啊。今届颁俾另一位非洲狂人，就系津巴布韦总统嘅穆加比。咁啊，六个入边啊，冇一个你觉得同和平能够点样扯得上？關係 有一個安南算係嘅， 安南哦， 安南係正常嗰屆係 比較正常㗎啦， 嗰屆係 肯定係㗎。咁而咧最得意咧就係咧，除咗一位之外咧，其實咧另外嗰啲全部都冇攞過獎㗎，冇親身去攞獎㗎。咁啊，淨係包括阿釋一成呢位和尚咁啊就腳啦，同埋釋一成咧係前幾屆嘅委員會入面嘅評選委員會入面嘅評委嚟嘅 ，OK， 咁即係咧女邊有人啦、啊，呢、這個就 OK， 咁大家可以解釋，咁唯一係得佢咧攞過個獎，咁其他咧全部都係冇攞獎。我記得就譬如連戰就揾啲細路女攞噶嘛，記唔記得個年？咁跟住普京咧就揾幾個俄羅斯妹就去攞嘅，咁、然之後咧就話得㗎啦，佢哋當事人就默認咗接受呢個獎項㗎啦，咁即係就咁就搞咗壇咁嘅嘢啦。嗱咁呢個咧其實即係你點睇呢件事咧？呢件事其實呢，首先就係講緊一種，就係講緊中國價值，講緊意識形態啦。嗱，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呢，其實呢幾日呢，無論你睇過財新啦，即係黃岐山嘅平台啦，或者係澎湃啦，即係習近平嘅平台啦，又或者係人民日報啦、官樣文章啊等等啊之如此類啦，就全部都出嚟呢，就同呢、這個和平獎嘅主辦單位劃清界線、OK？ 咁因為我諗咧，嗱，因為嗰個輿論太過即係太過大啊，個反應太大，同埋咧就係、是、件事做得太過醜陋，咁所以咧嗱，咁啊詳細我就唔讀啦，大家可以咧揾翻財新嗰啲去睇嘅，咁就係話，譬如話簡單嚟講都係嗰幾點嘅，就係話咩？就話啲人全世界人，你哋誤會咗，喂呢、這個民間團體嚟噶嘛？就同中國政府咧係無關嘅，劃清咗條界線先。咁嗱，我哋睇呢、這個究竟呢個和平獎嗱嗰個主辦嘅組織係咩組織啦？但係最初嘅時候，2010年咧，佢就用咗一個單位叫中國鄉土藝術協會，就搞第一屆嘅，即係連戰嗰屆。 咁然之後搞咗第一屆之後咧，嗱佢係隸屬文化部，文化部啊隸屬呢個國務院嘅、嗯、，OK。咁然之後搞咗一屆之後咧，文化部叫停嘅，叫停咗咧，佢就嗱，仲有一，仲有今次嗰個劃清界線有一樣嘢咧，就好離譜嘅，我覺得又入咗落我哋香港數，因為咧佢就話喂呢、這個組織係一個香港嘅組織嚟噶。咁樣講喎，即係而家話，而家就將個孔子和平獎入咗來香港數㗎，係我哋香港人搞㗎，佢意思係。咁點解會咁呢？因為喺第二屆嘅時候呢，佢就成立喺香港呢，就有一個組織，就是成立咗叫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嘅。呢、這個組織呢好離譜㗎，咁你就真係吹佢，你就真係冇得駁佢，因為點解？喂，佢第一，佢就一間有限公司喺香港註冊，就10,000蚊註冊資本嘅啫。仲、有就係佢嗰個 office 個地址喺邊度啊？喺呢個香港特區政府總部喎，喺入面竟然有可能有個房咧，喺呢個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 屌、 啊！其中入面有個人，我哋好見，可能會記得佢嘅。其中一個咧係入面嘅活躍分子就係邊個啦？孔慶東啊，仲記得？ 嚇！ 就係、是、話香港 人搞 嗰啲嘢，嗰度有一個積極分子嚟。嗱、啊，咁然之後嗱，所以咧佢就入咗落香港數，打後果。五屆呢就都係由呢個香港嘅呢間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去搞嘅。 嗯。 咁但係嗱，但係呢要咁講囉。呢件事呢其實呢你要再扯返上去嗰條線度呢，喂係冇得同中國呢脫中國政府脫離嗰個關係嘅。因為呢其實你睇返成件事呢，你睇到呢最多正面嘅報導呢，其實係邊一張報紙呢，或者邊一個媒體呢，就係、是《環球時報》 咯，《 環球時報》對上 report 係 to 人民網噶嘛、 嗯， 人民網係屬《人民日報》噶嘛、 嗯， 《人民日報》係屬於中央嘅三寶嚟噶嘛，喂，你唔可以 上到中宣發， 係啦，咁然之後咧，嗱呢件事咧，其實咧亦都關嗱，其實大大喺度吹雞咧，每一年都係《環球時報呢》咧去吹雞去做嘅，咁、咧。佢而家咧就《環球時報》咧就呢幾日都再出過一啲社評啦，咁咧就話點講咧？佢就解釋翻嗱，佢又好卑鄙嘅，即係我覺得佢好卑劣嘅。佢個卑劣咧就係咩咧？佢就話咧，喂呢個我哋佢就話咧呢個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其實係一個民間組織。佢亦都唔承認係《環球時報》主使，但係其實好明顯係《環球時報》嘅下面嘅一個組織嚟嘅，攞分定嘅組織嚟嘅。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喂，嗱，我哋佢喺《環球時報》咧，佢就出嗰篇文咧，就其實都係《環球時報》個編輯啊胡錫進寫嘅。咁胡錫進其實都係有份喺呢個中國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入邊。然之後佢就話咩咧？佢就話咧，佢而家又解釋咧，就話。呢、這個其實呢係一個民間嘅組織，我哋未必一定係代表住中國官方，但係呢我哋係喺即係官方底下嘅一啲呢點講呢一啲小眾嘅聲音。 嗯 ,ok, 咁呢就希望大家要尊重呢啲 小眾嘅聲音。 我哋有我哋點睇呢和平嘅即係對和平嘅究竟有咩睇法呢？我哋有我哋嘅睇法，未必同西方社會係一樣，但係希望呢即係大家呢就要即係尊重呢種聲音。佢仲要講一樣嘢就係乜嘢啦。其實《環球時報》以前出過幾篇文章都講過呢個中國嘅孔子和平獎㗎，喺呢幾年其實都出過，佢譬如話包括我最早期嗰陣時佢講過中國要設立一個孔子和平獎，佢嘅解釋其實就令到你會好明白究竟點解要設一個和平獎。嗱，《環球時報》曾經講過係咁樣，佢話我哋要常常要講咧嘅嘢咧，就係要爭奪嗰個話語權啊。佢話其實呢一次係一個機會，中國嘅民間機構應該咧係考慮設立一個孔子和平獎，喺全球範圍展開評比同埋篩選，淘汰出真正嘅和平獎嘅獲得者。佢話呢個係中國人向全世界宣示中國嘅和平觀。人權觀嘅最好嘅時機，通過呢個咁嘅評比可以俾世界 各地嘅人呢係有一个观察分析同埋领悟东西方价值观嘅一个对比 ,ok? 最感性同埋最具比较性嘅一个机会。咁佢话呢喺全球嘅范围内设立呢个孔子和平奖呢将会受到各国人民嘅关注同埋欢迎。嗱，如果你听完呢段嘢，其实呢你就好明白一样嘢，就係话咩呢，其实早于去到2010年，当时阿习都未坐正啦，仲係胡锦涛年代嘅时候呢，其实呢嗱呢种呢我想解释嘅就係咩呢，首先呢呢一啲呢係一啲呢喺中国我成日都讲呢，一種咧係你始終又係一堆人咧，其實係一啲極左嘅思想嘅人嚟嘅。佢咩叫極左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佢第一佢好排斥個西方啦，同埋佢覺得個中國崛起好重要啦，同埋佢覺得咧就係話要透過呢個中國嘅崛起，其實要將中國嗰個價值觀咧要輸出去。然之後令到大家去接受呢種價值觀，佢嘅諗法就係話咩？我唔需要理得嗰個思想或者嗰個概念究竟係啱定錯，佢唔會同你辯論。即係舉個例，譬如當呢、這個就係一個好鮮明嘅例子，就係咩？喂，當年你諾貝爾和平獎頒咗俾劉曉波，其實佢唔會理你背後有啲乜嘢嘅立論嘅。佢只係覺得就係話呢個係一個勾結外國勢力，外國勢力喺度玩嘢，特登去頒一個俾我哋判咗有罪嘅人，呢個係同中國對着幹嘅事，所以佢咪喺當年嘅12月即刻就透過一個民間組織去做一個咁嘅所謂叫孔子和平獎，佢就頒翻俾另外一個連戰，佢唔需要你哋啲人究竟認唔認同，究竟連戰係咪值得攞呢個和平獎？佢淨係要話俾你聽係咩？佢要有一套同你西方國家都唔同嘅一套價值觀，明唔明啊？即係呢個就係我諗係即係呢、這個和平獎其實就係一個好鮮明嘅目的，即係要爭取嗰、那個好似咁講，或者爭取嗰個話語權啦，或者就係展述一啲中國人對和平嘅睇法啦，或者同唔同嘅價值觀嘅睇法。所以就係話呢個先係點解佢嗰個和平獎一路要搞落去？你見到佢頒俾嗰啲人，喂大佬，佢頒過俾普京，佢頒過俾即係好似佢你會即刻聯想到你諾貝爾又頒過俾奧巴馬，我咪頒翻俾佢對頭人普京咯。跟住然之後，譬如話仲有跟住有呢、這個喂卡斯特羅，喂你等你諗都諗唔到卡斯特羅點對世界和平曾經有啲乜嘢促進過啦。咁、所以咧，今次點解要頒俾穆加比咧？其實咧就是、你睇得出咧呢班所謂嘅評委其實都係擦鞋嘅啫，因為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就其實最近咧，習近平都今年7月、8月嘅時候咧，都人民日報都有出過一篇文章嘅，包括大公報都有出過嘅。嗰篇文章咧，其實叫做咧習近平盛讚90歲嘅津巴布韋總統穆加比訪華如回家嘛，即係訪問中國如 好似翻 到屋企咁樣。譬如佢文中有咁講啦，佢話現年90歲嘅穆加比係非洲執政時間最長嘅領導人，呢、這個咧係佢13次嘅訪華，此人嘅目的係為咗津巴布韋停滯不前嘅經濟尋求更多嘅中國投資。咁啊，習近平曾經人民大會堂嗰日對住穆加比嘅時候就講過，佢話中國同津巴布韋嘅傳統友誼咧，係我哋並肩反帝反殖反霸嘅光輝歲月中凝結而成嘅。佢甚至講過咧，穆加比係中國人民嘅老朋友。嗱，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咧，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擦鞋擦出，咁啊，然之後咧呢、這個評選委員會咧就將個獎咧就頒咗俾呢個穆加比咯。咁、但係最後其實穆加比有冇嚟過呢？佢係冇嚟過嘅，佢到最後都係冇唔敢攞嗰個獎嘅。咁而家咁，但係咧就唔攞獎還唔攞獎，但係咧堅持繼續呢個第六屆嘅孔子和平獎咧就頒咗俾穆加比。咁仲有咧50萬嘅獎金。咁咧佢曾經講過咧，即係環球時報咧個編輯咧，其實曾經講過就話佢哋個會其實好係一個民間嘅組織，我哋係一窮二白嘅。咁但係你睇到個獎金其實咧都係。 逐年是递增的，譬如说在连战的年代其实奖金只有10万元而已，但现在去到穆加比呢就有50万人民币，那当然啦，对这班友来讲的是九牛一毛来的，但是起码你见到呢，其实呢他背后其实是有官方的支持的，就不是即係就咁入咗香港嘅數呢就可以即係就可以過骨囉。嗱，即係譬如話你睇到佢嗰、那個喺早嗰幾日呢，有篇環球時報有另外一篇社論呢，就叫做孔子和平獎並非中國主流社會之星。咁其中嗱，佢一段咁講，佢話中國社會不能鐵板板地只有一種聲音，你一講到幾嚴重啊。咁佢話呢，只要唔違反中國法律，唔挑戰呢個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不與中國核心價值觀成為呢、這個對頭呢，製造混亂啊，或者係咧唔太整齊啊，相對小眾嘅聲音咧，就應該有權利發出，參與到社會嘅大合唱之中。咁佢話孔子和平獎，有人喜歡，有人就覺得不喜歡。咁佢話讓他自己去承擔眾聲喧譁帶來嘅酸苦。甜辣好了，咁佢話呢，國家沒有義務呢為佢呢係挫折埋單，主流社會亦都有權利呢同佢保持距離，佢就係佢自己，喺西方亦都有各種各樣嘅獎項，咁佢哋呢未必都有西方主流社會嘅背景，同埋呢佢哋呢參與但係呢佢哋呢亦都參與咗呢西方社會好多多元面貌嘅表現。嗱，你睇下呢啲咁嘅立論呢，呢啲寫呢啲嘢嘅人呢高手嚟，我想講就係話你點樣佢可以將一件呢咁鬼核突嘅事呢到最後呢埋單，佢就將佢扭曲咗，佢將佢扭曲到成為呢就係咩，就係話呢個和平獎，孔子和平獎其實係一種小眾嘅民間聲音嚟嘅。咁呢喺呢個社會度呢應該大家要尊重佢，只要佢冇犯法呢啊，中國呢個社會係應該包容呢啲呢即係小眾嘅聲音嘅。嗱，你即係聽完呢其實呢係有點點而憤怒嘅， ok? 即係中國其實喂有幾何包容即係多元嘅聲音啊，係咪先？咁維權律師嘅聲音你又唔見你包容，咁但係佢可以喺呢個立論裏面就即刻可以趌你嘅。咁因為維權律師犯法啦嘛，係咪嗱，咁佢就可以一句就已經可以執爆你。咁所以呢極權就真係冇嘢好講，打環嚟講，我只係覺得係唉，咁所以呢就即係解釋一下呢個咁嘅獎項呢就俾大家聽啦，會繼續呢即係都係會繼續搞落去㗎，咁同埋呢呢個係屬於香港嘅獎嚟㗎，我嗰下先攞命真係。咁大致就係咁㗎喇喎。 大致上係咁啦。 好啦，咁有咩補充呀？冇咩補充喎，冇咩特別嘅補充係咪？ 冇乜特別 嘅。好啦，咁如果係呢就返下個禮拜先啦，返嚟再睇下，下禮拜其實呢都有兩套電影呢都睇咗一段時間呢，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國嘅電影，咁下個禮拜即係有時間先講囉。 嗯， 係呀。咁最後送埋呢隻歌俾大家啦，咁諗起穆加比呢，其實呢就講緊嘅其實都係一啲意識形態呀，即係價值觀嘅問題，其實呢呢個呢講到去即係向外輸出，你都要做一少少嘅包裝嘅，即係我覺得最後嘅問題其實都係返最後嗰個包裝嗰度啦。咁你睇到其實就以往嘅美國唔係冇呢啲例子嘅，咁譬如話喺一啲軟文化裏面，其實你見到都可以喺一啲電影啊、舞台劇啊嘅用一啲咁嘅手法呢，係將一啲即係政治狂人呢包裝得非常之漂亮嘅。咁啊，好鮮明嘅例子包括就梗係有呢個阿根廷嘅貝隆夫人啦、啊。咁所以呢即係有呢個今晚呢最後送俾大家嘅歌呢，就係、是、嚟自呢一套舞台劇嘅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咁啊，有靚歌有靚嘅人，咁你先可以將穆加比呢包裝成一個和平嘅主義者㗎嘛。咁所以呢最後其實都係問題返返 packaging 嘅方面嘅啫。咁啊，我哋將呢隻歌呢送俾大家啦，咁啊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啦，拜拜。 It won't be easy, you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But I still need your love 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lieve me, all you just knew,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At sixes and seven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Couldn't stay all my life down that hill.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staying out of the sun. So I chose freedom,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 t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hrough the world they were all I desired. They are illu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